发起武力示威。南韩新增257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确诊超过2462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有73宗，较前一日增加10宗，累计28213人不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靠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上水古洞的自己界木厂70年历史了，政府是说要收回那块地方的。界木厂的负责人黄鸿权： 无奈呢，我们还有很多木材在这里，看看政府可不可以通用一下延迟缴许的时间，我们的木材呢还可以化废为能，尽快地处理，好过浪费了它。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小心轻放。 从伤痕满身汗，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 水晶钵是很易打烂的， Jocelyn 揀选了他的声音在编曲当中，原因就是他觉得人的心灵其实都是很脆弱，配合他今次放下这个容易令人心碎的题材。作曲由陈明喜、咳新风，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咳新风。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陈明喜《放下的频率》。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日咧就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组合，我识得一位新嘅主持詹益光吓老师。 系啊，多谢多谢。 咁另外 第一次合作啊？ 是啊，是啊，第一次啊， 所以我好开心。 阿卢生嘅书睇过好多次啦。 詹生第一日做节目，咁就我啊，同埋阿山金老人岑日飞，咁咧，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听众点题嘅，咁就叫历史剧的陷阱。咁我就唔知点解咧，就要加陷阱两个字。咁即系话佢唔系净系想我哋讲历史剧。他想我哋講歷史劇，令到我哋嘅觀眾啊、編劇啊，或者係社會啊，墮入一啲乜嘢嘢嘅誤區咧嚇，即係陷阱就係一個 metaphor 啦，一個比喻啦。咁所以呢個題目咧就好特定，但係歷史劇咧亦都好廣闊嚇，即係而家無論係中港台大中華地區定係日本啊、韓國啊，都好大量嘅歷史劇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從各方面去講呢個問題。不過響即係講開始俾兩位講之前咧，我其實咧就想即係澄清一下咧一個誤區嘅誤讀，就係好多人以為古裝就等於歷史劇，其實並不必然嘅。古裝就係古裝，同歷史劇冇必然關係嘅。嚇，古裝都可以係創作劇，可以係其他嘅嘢。咁所以歷史劇咧係同古裝並不盡然。咁另外咧就係即係響電視嘅生產裏邊咧，就已經習慣有古裝，然後有文初。然後就有現代服裝咁樣嘅之前，但係而家咧就多咗一樣咧，就叫懷舊喎。懷舊咧就未去到文初，就係可能係六十年代，甚至而家咧七八十年代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都係算於懷舊噶咯。咁所以而家咧又多咗咧，即係古裝、文初、懷舊同埋呢個當代服裝。咁但係呢啲咧都未，呢啲一定就唔係歷史劇啦。但係於是個問題衍生一種曖昧嘅區別咧，就係如果文初嘅戲同歷史有關聯嘅，可唔可以界定做歷史劇咧？呢個就涉及到我哋點樣去定義歷史同我哋嘅距離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唔會話九十年代嘅嘢係歷史。啊！即係我哋即係昨天的新聞係今日嘅歷史，即係我哋會咁講啫。但係九十年代我哋唔會話呢個係歷史劇啊，呢個係九十年代。咁但係究竟即係如果我哋根據歷史上發生嘅嘢，去到邊一個位，我哋會覺得佢係啱歷史咧？呢個就係時間嗰個維度啦。咁所以我就提出一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古裝唔等於歷史，一個咧就係究竟歷史嘅維度係點咧？咁我就先確立呢個框架，就請兩位咧就即係點講發展你哋嘅講法。山金老人嗱，不如今日咧阿詹益光老師新嚟啦，咁我哋 新豬肉 係啦，新嚟新豬肉就由你開始講先啦。 好啊，阿盧生頭先個開場白咧好有意思，咁咧我哋幫歷史劇追下歷史先。歷史劇呢個詞語啊，係有幾百年歷史嘅，但係佢入到中國啊，好多聽眾咧，或者嗰個點題嗰位朋友咧，佢又高手啦。佢知道咧呢、這個歷史劇呢個咁嘅名稱啊，其實唔係我哋土產嘅，其實喺上世紀嘅。即係嗰、那個我哋中國文化嘅大轉折嘅時期啊，即係吸收歐風美語啊、西方文化嘅時候咧，亦都吸收埋歷史劇。呢、這個歷史劇咧，一定要係講咧一個英國嘅劇作家叫做莎士比亞啊。咁啊，可能好多人都認識莎士比亞，但係好多朋友咧就唔知道啊。其實歷史劇咧喺阿沙翁嘅時候咧。佢係將古希臘嘅悲劇同喜劇之外咧，佢一刀劈落去咧，就加咗個歷史劇。咁呢個歷史劇咧，佢嗰個 我哋從後來嗰啲人嘅研究咧，就會發覺咧，佢係好嚴肅嘅嚇，亦都同佢嗰個時代啊，即係喺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嘅時候咧，嗰、那個民族國家啊、民族情懷啊，非常之膨脹嘅時代，佢係同嗰個時候配合嘅。咁嚟到中國咧，就喺我哋二十世紀即係上世紀咧嘅二十年代嘅時候，我哋同樣有呢種情況喎。民族嘅情懷咧，亦都係非常之澎湃，民族嘅意識啊，亦都係咧係高漲嘅。喺嗰個時候咧，引入歷史劇嘅作家，佢有好嚴肅嘅、好認真嘅一種訴求嚇。咁、啊、呢個咧，我就略識皮毛啊，睇下阿岑公咧有乜嘢咧係可以啟發下我哋。 我諗呢、這個歷史劇嘅陷阱咧。个主要嘅关键就系话咧，点解会有个陷阱呢个咁样嘅讲法咧？就话如果观众睇历史剧当做历史，咁咪陷阱咯。 信以为真。 因为你问题就话你系睇紧历史剧，仲有呢个剧。阿卢伟力系戏剧专家，就一定讲个剧。剧本身咧系有容许会可以有虚构嘅。可以有加添、加鹽、加醋嘅嘢，因為戲劇嘅本質唔係歷史嚟嘅。咁你將歷史劇當做歷史，以為就係睇緊歷史，咁咪跌下陷阱咯。如果聽眾嗰、那個即係嗰個諗法係有啲批判性嘅，有啲即係隔離性啊，各方面知道呢個唔係歷史嚟嘅，呢、這個可以有好多虛構成分。咁咧你就唔會跌入陷阱。但係你問你當做係真嘅，因為真有歧視。咁但係個編劇其實可以轉換嘅。咁但系跟住落嚟个问题咧，卢伟你可以讲啊，就话作为戏剧本身，你可以有一个自由发挥嘅空间，可以加添一啲可能历史冇嘅嘢。为咗一个好讲，好嘅讲法，学卢伟你好清晰，叫做剧情需要。因为剧情需要，你会加添啲嘢。咁你剧情需要加添嘢 ，O K 嘅，可以容许嘅。但系问题就系嗰个虚构成分系占咗同历史本身系占咗几多成？最近呢兩年咧，就係美國有個連續劇，就係、是、播英國2007年嗰套叫《都铎王朝》，就講亨利八世嘅。咁、嗰個編劇咧就講明，我哋呢套歷史劇咧係85%係真實嘅，即係話咧嗱，虛構成分係15%。咁但係雖然係咁講，都係仍然咧有好大嘅出入。都引起好多史學家嘅批評，話其實你唔符合史實。但係佢講明話85%係真嘅，咁你問題就話你要點睇咯？係嘛？你有冇《都鐸王朝》？唔知阿盧偉你有冇睇過？呢、這個就講呢個美國美國連續劇好受歡迎。《都鐸王朝》其中一個好大嘅，我哋叫個陷阱咧，或者我哋講係佢同歷史唔符合嘅，唔需要講其他嘢，唔講裏邊嘅情節。其中一樣嘢咧，就話我哋知道。亨利八世的原貌是一个大肥佬、超肥的穿他说他最肥的时候最高峰时期穿了个盔甲里面可以用到三个卫士的你说肥到几犀利。但是王宫亦源源不绝提供的食品但是演亨利八世的演员那个就叫 Jonathan Mayer, 那个呢就超级型男美男咁呢個已經同歷史不符咯。你要話嗰個亨利八世原來咁靚仔，佢係呢個型男咧，呢個 Jonathan 咧，以前係演過貓王嘅，即係模特兒出身嘅。咁你諗下，演貓王演做模特兒嘅人咧，去做亨利八世，咁你覺得話，如果你當咗係歷史，你大劑啦。但係唔緊要，係演員啫嘛。OK 嘛。但係而家我哋所有歷史劇咧，好多盡量揾同嗰個人似嘅樣。嗱，羅亞力都拍嗰度。戲劇叫做周恩來啊，二三事咧，你都揾翻個似周恩來嘅人做周恩來啊嘛，係嘛？你而家我哋講，譬如講毛澤東，毛澤東咧就最出名扮演毛澤東嗰個叫古月啦，死咗啦， 嗰個特型演員啊， 嗰、那個葉建英圈定啊，話一定要揾古月做，咁啊問題就好似，咁啊佢話佢本來嘅生前嘅心願做100套毛澤東嘅電影，結果做咗84套就死咗啦。跟住唐国强，补上都系样似毛泽东，咁但系你可唔可以玩一个样唔似毛泽东嘅人做毛泽东呢？ 其实喺现代戏剧理论咧，就形似就唔系必要嘅，即系舞台剧尤其是， 系嘛？ 电影电视咧就可能就比较微妙啲。 咁但係咧就即係我答翻阿詹兄頭先講嗰個歷史劇嗰個問題咧，其實莎士比亞嗰個年代咧就悲劇喜劇係好盛行噶啦已經。咁另外咧就仲有一種係叫 romance 啊 ，romance 咧即係亦做浪漫，其實就係講即係嗰個經歷啊嚇人嘅經歷，或者係事態嘅一啲發展。咁但係如果呢個 romance 咧再延伸到係有真實嘅歷史上發生嘅基礎咧，咁嗰個咧就係歷史劇啦。咁所以咧，即係歷史劇同悲劇、喜劇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根據一啲實際發生嘅歷史嘅片段嚟到去編輯嘅。romance 咧就係可能有一啲虛構想像多啲嘅成分。咁所以羅密歐與朱麗葉咧係叫 romance。咁啊，莎士比亞寫咗一堆歷史劇嘅，譬如《理查三世》啊，嗰啲都係歷史劇嚟嘅。咁山金老人提先提出嗰個問題，確實都真係嘅喎。好多人咧就係誤以為歷史劇就係等於歷史真實發生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讀嚟嘅。咁即係等於我哋即係睇《三國演義》等於三國歷史。 是 一样的嘛。咁我哋知道三国演义同三国志都唔同。三国志亦都唔等于真实嘅历史嘅全貌嘅。咁但係呢喺呢度呢就先要讲一个历史学嘅问题。就係、是、何为历史啦、因为历史呢其实客观表面上睇就係话曾经发生个嘢曾经发生过嘅嘢呢係咪就係叫历史呢確實可能是，但是我哋記載曾經發生過嘅嘢都係有選擇嘅、哦，即係以前啲皇宮入邊有啲史官，啲史官咧就係記錄低啲皇帝今日做乜做乜做乜做乜，但係佢有啲有記錄，有啲冇記錄，有啲可能記錄嘅時候，有啲史官就係如實記錄，有啲史官。就微调记录过，咁于是我哋今日去睇呢啲吓记载啊，记载历史嘅呢啲文字，咁就变咗，如果我哋全部都照单全收咧，咁就亦都系一个陷阱嚟嘅，系嘛？即系话除咗话观众睇历史剧系有陷阱咧，嗰啲编剧导演去搜集资料嘅时候。以為那些資料本身就是歷史就有問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聞報導是否等於真相呢？都未必的、哦。譬如那個記者可能去到譬如五六十年代是執字粒的嘛，寫了一個新聞報導，執字粒那個看不到他那兩個是什麼字，執了另外一個名字、啊、即本來說是、死者包括、啊、盧偉力這樣。啊咁但係咧，佢可能寫得好料，咁就個盧字寫唔清楚，咁啊寫咗睇咗第二個執咗第二個字，咁於是我哋今日睇嗰個新聞就話，哎，當時有邊個死者咁，咁嗰個就係即係錯誤嘅資料嚟啦。咁所以咧，即係話記載歷史嘅過程裏邊出現好多可能係漏洞或者係錯誤或者誤植。而今日去睇，亦都有誤讀，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陷阱嚟。舉一個好香港觀眾一定好熟悉嘅例子，我哋睇任劍輝《白雪仙》嘅 帝女花， 帝女花固然係啦，但我想講一個簡單嘅西施。西施咧，任劍輝係做范蠡，白雪仙咧就做西施。咁係首先講佢哋兩個咧係情人嚟嘅，即係一個係風流倜傥，一個係貌美傾國傾城咁樣咯。咁然後就係、是、進行咗個西施嗰、那個嚇、啊，即係送去楚國嘅嗰個計劃啦。咁但係喺歷史上邊咧，范蠡同西施嘅年齡咧係相差幾十年，范蠡係一個老人家，西施係一個後生女，即係佢哋首先就唔係情人關係，范蠡就真係即係一個大臣，係處理即係 呢個西施嚇送美人去楚國呢件事嘅一個人啊。咁於是呢個係一個即係係劇情需要定係大眾傳播定係即係老官嘅想像嘅需要，或者將佢變成一個美麗嘅故事咧？因為最後歷史上面亦都有記載，就係話呢個范蠡同西施即係 游於五湖啊， 游於五湖。沒於湖中咁樣噶嘛，即係有一個美麗嘅想像。咁有一個咧係戲劇大師啊，中國姚克先生，佢嚟到香港之後咧，五十年代就寫咗一個歷史劇啦，就係叫《西施》。喺呢個《西施》裏邊咧，范蠡同西施係冇情人關係嘅，范蠡真係一個大夫。西施就是一个后生女，西施嫁咗俾即系俾呢个楚王咧，就真系中意咗楚王添。咁由于系咁样咧，所以佢咧就出去东风报信咁。但系当越国复国之后咧，越国人咧就系将西施同埋郑旦两个美人咧就视为系叛国，要处死佢哋。郑旦已经死咗啦，郑旦留响度等啲。自己嘅國家嘅軍隊嚟啊！我哋幫咗自己國家軍隊好多啊！咁於是冇問題啊！咁但係啲軍隊嚟到就殺咗佢。咁其實姚克先生就係針對呢一樣嘢咧嚟到寫《西施》呢個戲，即係好多時候你以為幫咗國家，但係國家其實係會對你不利嘅。 呢個陷阱啦， 係啦，呢個係姚克所睇到嘅嘢，咁所以咧，後來啲軍隊咧就嚟到郊外要殺西施，范蠡及時趕到，就同嗰個軍隊個將軍咧據理力爭，佢係幫咗國家嘅，你點解要殺佢咧？係國家要我殺佢，唔係我要殺佢。佢幫咗國家，國家要你殺佢，你就殺佢。你呢啲係咩説話？不如你網開一面，俾我帶走佢啦。咁於是後來范蠡同西施就走咗，係咁樣即係遊於五湖嘅。咁嗱，姚克呢個故事咧，喺五十年代寫，佢係根據歷史嘅史實，即係范蠡同西施嗰個真實嘅關係。但是他是想象一些跟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范蠡和西施这个例子。因为我几年前刚刚研究姚克，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呢即特别即有兴趣。所以就在今天这个机缘呢就讲出来了，即西施其实都是一个历史剧的陷阱的。 都我想回应卢伟力刚才讲的，你講歷史劇或歷史點樣先成為歷史呢？而家大家個不成文嘅一個共識咧，就係話咧，係要成為歷史要一段時期。譬如話你我講英女王過身係咪歷史咧？啱發生冇幾耐啊嘛，九月啦，但係佢未成為歷史，通常個時限啊，我哋講啊係五十年。因為而家好多絕密檔案咧。都未公開嘅，都要五十年先解封，所以我哋係需要有時有啲嘢咧發生咗，你需要有五十年嘅時間去消化，俾佢沉澱，俾佢搜集，俾佢然後咧就話或者過咗下一代，然後先作出一個我哋叫蓋棺定論，即係話你太快咧，仲未成為歷史都可以能夠有咁嘅事。所以而家你話講啊，我要拍到講香港反修例嘅嘢，未成為歷史，因為未夠五十年，甚至六四事件。都未夠六十年，文革就得啦。文革就過六十年啦，即係話五十年啦，過咗五十年啦，五十年就 OK， 未咁長。甚至唔好講係歷史，甚至而家我哋一般講法，一間大學咧冇五十年歷史都唔係叫大學，因為佢未喺社會發揮到真正嘅作用啊，未成為歷史裏邊一件問題。所以而家香港只有兩間大學，一間係香港大學，一間係中文大學。 唔係喎。 浸會是90年代才命名大學，浸會1956年成立浸會學院， 但那時未是大學，未是大學，是浸會學院。所以你看到就要命名大學，有問題就是你要有50年的歷史，然後它才可以發揮到一個所謂歷史上的東西，因為過了一代， 要幾代人， 要幾代。所以我們說，你現在說明朝、說清朝，那些全部都是歷史來的，除你怎麼說都是歷史劇，可以霸佔歷史劇，50年。要五十年，咁我哋就可以叫佢歷史。 咁所以民國咧 都得啦， 接近噶咯喎。 啊，接近， 接近噶咯喎嚇。咁啊嗱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喺第一節咧，我哋都未講完噶。其實歷史歷史劇的陷阱仲有好多情況嘅，因為仲涉及到譬如話服裝啊、化妝啊、道具啊嗰啲咧，好多微妙嘅嘢、情節嘅安排啊嚇。表演的方式啊，文化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听听新闻先。翻嚟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新猪肉新主持詹奕光、山金老人岑日飞同埋我卢爱力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历史剧的陷阱。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随着本港将放宽检疫措施，预计大批市民会出外旅游，入境本港旅客亦会增加。擔心會由外地帶入流感病毒，令本港個案大增，建議醫護人員和幼兒及長者接種流感疫苗。孔凡毅說，隨著外國戴口罩的規定放寬，例如英國等地的流感個案已經回升，令本港輸入個案機會增加。他說，本港市民由於戴口罩和其他措施，令不少幼童近兩三年沒有接觸過流感病毒，如果他們感染流感，重症機會將增加。他又說，由於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高，以及有三分二人口曾經感染，反而流感接種率低，冬季爆發機會和影響會較新冠病毒更高。新兼防止虐待兒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鄭慧芬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去年经入院时发现的怀疑虐儿个案较前年增加大约四至五成。他引述当局有关数字指出，去年录得的虐儿个案大约有1360宗，当中超过四成涉及身体虐待，其次是性虐待。他提到，疫情下青少年在网上受性诱骗个案多了大约四成。郑慧芬说，医院发现怀疑虐儿个案之后，会向家长了解情况，然后透过召开跨专业会议，再定性是否属于高危个案，同时会制定福利计划提供保护，以支援有关家庭，以免出现虐儿情况。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局现正全力构建的积金易平台，将强积金计划的行政工作程序标准化、精简化和自动化，目标是将计划行政费降低达55%。他在网志表示，持续推动减费是积金局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之一，以客观衡量强积金收费水平的基金开支比率，由2007年的2.1%下降至目前的1.37%，减幅35%。他说，行政费占基金开支比率超过四成，投资管理费就占基金开支比率超过1/3，是继行政费之后第二大开支。 但是刘麦家轩建议计划成员不应单纯比较收费，更加需要考虑是否物有所值。如果基金透过更积极的管理争取得更好的成果，即使收费较高，性价比可能比收费较低但是回报较为逊色的基金为高。南韩新增25,7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确诊超过24,62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有73宗，较前一日增加10宗，累计28,213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阿诗，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上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齐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是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紧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紧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公布最新四大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首先咧，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嚟到香港嘅人士，检疫安排由3+4改为0+3。第二，取消旅客登机之前要提交核酸检测嘅要求，用快速抗原测试去取代。第三，取消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不能够登机的限制。第四，来港易和回港易计划将不设限额，并且适用于内地所有地方和澳门来港的人士。 好，继续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历史剧的陷阱，在直播室里面有山金老人岑日飞、詹益光老师和我卢伟力。我们在刚才那半个钟头就是开始讲历史剧的陷阱为何物啦，另外也讲历史是怎样界定啦。但是其实呢，就历史剧的陷阱还有很多可能涉及的题目的。但是我就想回应詹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 有一個階段咧，就係歷史劇開始，即係好多當時嘅文化人咧引入啊。咁其實呢個係同呢個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之後，而三十年代初有民族危機，因為日本侵佔咗中國東北三省，咁於是咧就九一八事變之後咧就民族危機。凡係一個民族出現危機嘅時候咧，呢、這個民族嘅歷史咧係會即係好重要嘅，即係俾人民咧就被眷顧。咁所以咧，即係三十年代咧開始咧，有一啲劇作家就嘗試去即係去思考，即係歷史上邊有啲乜嘢嘢嘅題目係可以讓佢哋去做。咁而當時仲有一種狀態，特殊嘅狀態咧，就係當時嘅國民政府啊，即係蔣介石為首嘅國民政府咧，就係對於即係文學藝術咧有個不明文嘅規定咧，就係唔可以明確咁樣講抗日。吓、啊，即系最极其量系讲抗敌嘅啫。咁于是咧，就有一啲文学艺术工作者咧，就系、是、借古喻今。咁于是咧，原来历史剧其中一样产生嘅原因咧，就系、是、民族嘅意识、民族嘅觉醒。另外就系借古喻今啦。咁所以咧，即系响三十年代咧，我哋见到咧，譬如郭沫若。就寫好多歷史劇嘅，嚇、佢後來一路都有寫嘅，嚇、咁而四十年代亦都有一啲歷史劇，五十年代喺中國大陸之後咧，甚至出現一個對歷史劇嘅反省啊，就出咗新嘅歷史劇嘅討論，一個大嘅討論嚟嘅。咁喺嗰個五十年代嗰個討論裏邊咧，五十年代嚇我哋講緊，即係六十年代咧就對五十年代好多嘅嘢咧都顛覆曬啦嚇，咁就產生咗好多新嘅議題，就係、是、基本上咧就係歷史劇，即係以前就借古喻今，但係五十年代咧就係叫為我所用，借古喻今同為我所用係。有少少唔同嘅，咁 呢個都陷阱啊！ 呢個係啦，咁所以咧就阿詹老師嗱，你係教中文啦，以前係 啊。 咁譬如借古喻今同為我所用，喺語義上邊針對歷史劇嚇、啊，針對我哋今日嘅題目《歷史劇的陷阱》，你係可以點樣去理解咧？ 盧生又出個考題啊！其實借古喻今同埋呢個為我所用咧，佢有一個相同地方嘅，都係嗰個創作者咧個主觀啊，有個意願喺度。但係咧，你如果睇翻嚴肅嘅歷史劇啊，佢有一個好強嘅文學性啊，就係話咧，佢所隱喻嘅道理咧，佢有好長嘅一個可以話係俾人參考嘅嗰個價值嘅，即係佢有一啲佢可能話即係粗俗啲講咧，佢帶出一啲永恆嘅真理喺度。以古喻今咧，其實佢係將一啲自古以嚟我哋相信嘅一啲道理嗱，譬如有外母，你就要抵抗，你就要反抗嘅。咁呢个我哋以前教一个国文咧，叫做《六国论》。 系《 六国论》咧，佢系讲六国历史，其实佢系违背历史嘅吓。 系， 但系佢带出个信息，就系要抗拒，就唔好咧，就系呢一个嘅向敌人啊嚟到屈服。咁佢以古以秦嘅，以六国路秦嘅古咧，就系、是、比喻咧，就系、是、向夏同埋金咧。向辽下嚟到进贡啊！呢、這个北宋啊，咁佢就咁样以古喻今，而佢带出嘅意义咧系有一定嘅嗰个真理。但系如果你以古为我用咧，佢好大问题，因为你唔知道嗰个金主佢有咩动机。通常啲金主咧就系、是、个政府，政府可能利用呢剧嗱，我哋举啲例子咧，即系我就觉得啊，内地咧曾经拍过，譬如。雍正王朝 是 他根据二月河的小说二月河的小说我一看呢看不下去但是他网上很红他印出来呢又是很烧得二月河呢也都因此声名着起被捧为呢就是现代的历史小说的名家但是如果我看下去呢他那种为满清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无疑呢他讲的三个人物康雍乾都是很成功的君主 但是你不能抹掉的就是康雍乾啊，其实是深化了满族的部族主义的政权。 嗯， 这个对中国文化绝对的一个很深刻的伤害。他不讲那些，那他讲什么呢？他就在这里歌颂这几位君主，觉得呢他们的暴政呢好像都是合理的。那有什么用意在这里呢？我自己觉得呢，我不理他有什么用意，但是这样肯定就是脱离了真理。啊，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用法呢是很大的不同。 詹兄就说，那个作者可能是带着某一种的取态，取向来到去运用那些史料，史料未必有错，但是取向可能 是值得商榷的， 制造陷阱。 啊，然后如果我们读那个小说读得过瘾的时候，照单全收埋它的取态呢，咁而將嗰個取態變為即係我哋今日嘅即係行為嘅思想嘅模式咧，咁就係一個陷阱啦。 係係。 嗱，呢個可以分兩方面講，一方面咧就係你嗰個歷史劇所播出嚟嘅嘢咧，又肯定同史實不符，肯定係錯嘅，冇得拗嘅。 嗯。 啊，舉個例咧，啲史實係咁啊嘛。你譬如舉個例，十幾年前有一套劇叫做《宰相劉羅鍋》。 嗯。 咁啊，講乾隆時期嘅劉墉。O、okay、K 啊，但系大人都知道，如果读过历史，你基本常识系从朱元璋开始，胡惟庸案已经废咗宰相。咁啊，清朝何来咧？我叫做宰相刘罗锅咧。根本冇宰相呢个名，你仲攞明仲嗰个剧集嘅名，宰相刘罗锅。咁呢个完全咧就系侮辱观众嘅历史常识。你咁啊叫啊？可能佢话要讲宰相就多人讲，嗱佢讲刘罗锅嘅意思，刘罗锅个花名。即係未容易話你講劉墉啊，劉墉喺身度冇人睇嘅，你宰相劉鍋，依個係一個史實嘅問題。第二個樣嘢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啊，嗰個意識形態個價值觀嘅問題。即係話你個創作者，你本身講嘅歷史劇，講明歷史劇唔緊要，但背後嗰個價值觀嘅想法係點樣咧？嗱，譬如舉個例，我哋話戲劇可以虛構，《三國演義》裏邊有講話依個諸葛亮擺依個空城計。那個是假的，歷史上沒有，那時《三國演義》的小說虛構，當時期司馬懿根本不在那裡，怎麼叫什麼叫做武侯彈琴退仲達呢？根本都沒有仲達在那個現場。 嗯， OK， 我看過兩部《三國演義》的歷史劇，一部就說，這個虛構不要緊，說諸葛亮擺完空城計之後呢，退了這個司马 三十万大军 啊！依、這个司马懿三十万大军又系、那个表现系叫做气定神闲。嗱，依个就形象化咗诸葛亮嗰个神机妙算。但另一部剧咧，讲《三国演义》咧就讲啊，《三国演义》里面讲啊，诸葛亮退咗司马懿嘅大军之后咧，项羽雨下嗱，系咪两种唔同嘅意识形态？同样系虚构啊，唔紧要啊。但你点样能够通过呢个剧去表现到司马诸葛亮嗰个性格？ 呢 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嘅价值观嘅问题。 嗯， 我哋点样去写诸葛亮呢个人？项羽一下即系话系啊，即系惊到震晒啊！ 即系头先系撑住嘅啫，撑到佢走咗就真惊啦， 真惊。 佢真惊嗰个就即系会接近我哋一般人嘅想象。 系啊， 即系佢唔系真实，但系佢系戏剧的真实。 系 咁喺戏剧上高啊，请教阿卢老师啊。咁咧就其实戏剧嘅真实咧，同埋咧现实咧，同埋嗰个历史真实自然不同嘅。但系你戏剧嘅真实咧，点样去？考虑咧，头先我哋听咗一个广告，就觉得佢喂咁短嘅一段嘅咁样嘅故事咧，都个戏剧真实都做唔到嘅。咁你作为一个你系大导演啦，你又系编剧，又系演员，咁你自己又喺戏剧演出好多啦。咁其实你作为一个演员嘅时候咧，你有冇得去决定点样去表现个戏剧真实，点样避免个戏剧陷阱？呢个陷阱可能对演员都系陷阱嚟嘅。 其實咧就係有嘅，咁當然當代嘅文學理論裏邊咧就有一個更加點講啊，即係深刻嘅嗰個理論咧，就係嗰個 figurative reality，figurative realism，即係話虛構嘅真實有時咧係比現實 更真實嘅。 嗯， 咁但係理論嗰啲我唔講啦，我講嘅咧就係、是用我哋平常人能夠明白嘅字眼咧，就係、是、個現場感啊。 哦， 個現場感，即係話如果我而家係扮演一個老人家，究竟我似唔似個老人家先？咁、 嗯、 但係好多時候咧，好多時候個誤區咧就係、是、我哋想像老人家就係咁，但係其實真實嘅老人家未必係咁嘅。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青年演員演老人家咧，一定係演到佢好寒背啊，嚇行到好緩慢。但係真實接觸嘅老人家，你諗下，即係而家六七十歲嚇嘅長者， 睇下胡風就知啊。 嚇，我都六十歲啦，係咪啊？即係仲係腰挺嚇，健步如飛嘅嚇，八十歲都仲係即係肩即係點講啊？即係腰直嘅。 嗯。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同一啲老人家相處好多，即係朱克叔啊、盧敦叔佢哋一齊排戲。老人家有個心態咧，就係佢不服老啊嘛，所以佢係會盡量令到自己即係提起精神。所以年青演員扮演老人家咧，如果純粹想像咧，佢哋因為可能十幾廿歲，以為六七十歲就好老啦，咁於是扮到好老咁樣去做咧，就反而唔真實嘅。咁所以咧，即係所有呢啲扮演回到現場。或者是模仿似真，这个是第一个条件来的。所以怎样当我们做历史剧的时候，怎样能够回到现场呢？即是历史的状态，历史的状态，譬如说受服装啊，受时代之间的那个人和人的接触的很多氛围的影响，譬如男女关系，而家就真係男女同校同坐隔離，係嘛都冇所謂啦。但以前真係男女授受不親嘅、哦，正所謂咁先至會有呢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嘅故事，要扮男仔上杭州嚇、啊、當時嘅京師去讀書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做一個古代嘅戲，嗰、那個、古代嘅禮儀禮節。嗰啲人同人嘅相處，嗰啲關係點樣咧？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要產生某一種嘅同而家嘅唔同嘅個質感啊！咁呢、這個呢份質感，呢份歷史嘅質感咧，其實就係讓我哋進入嗰、那個歷史嘅氛圍嘅。咁但係個陷阱又嚟啦，那個陷阱咧就係、是。古代其實都係有好幾千年嘅歷史嘅喎，係 啊 係 啊， 商朝嘅衫同埋周朝嘅衫同埋明朝嘅衫都唔同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我哋做粵劇咧，基本上都係大兜亂嘅，都係用一種古裝， 全部都係明朝， 係啦明朝。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陷阱啦。即係話，如果我哋以為舞台上邊嘅嗰個古裝歷史劇嘅嗰啲古裝，就係、是、嗰個朝代嘅裝扮咧，咁就錯曬。咁所以咧，即係即係點樣回到現場，又唔係太過麻煩咁樣去令到觀眾理解嗰個時代咧，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製作人、戲劇人咧，一個理想嚟嘅。 即係嗰個叫做我哋講叫你拍歷史劇嘅基本原則。有啲嘢咧，你話個事件可以講有出入。但是呢那些頭先你講的道具衣食住行呢啲係真的、嗯、你咪話所以食嘅每個朝代的食品有變化。我見過一出戲講拍《封神演義》，講呢個商朝的士兵喺度食西瓜，咁呢個就荒謬啊！因為西瓜係唐朝先輸入嘅，咁你商朝點解西瓜食咧？ 西瓜啦，個名個西字已經係相當 全面。咁、啊、你變咗唔做呢首詩，就算啊金庸寫字點樣選都係錯嘅。有時啲嘢啲小字啊，你講話係去店小二話喂飲酒。要幾兩酒嚟，幾會一啲花生嚟送酒，但係宋朝係未有花生嘅，明朝之後先有嘅，先傳入嘅。 即都係拍來嘅嘛，嗰啲 人。啲係全部啊！你呢個明朝先傳入辣椒，傳入紅蘿蔔啊！呢啲全部真係你睇到㗎啦，粟米呢個講嘅米粟米牆上比武啊，成嗰啲錯啊，全部都錯嘅。但係呢啲係基本嘅歷史知識。 係。 咁你以為信以為真，咪當陷阱咯？ 嗯。 不过我就为嗰啲编剧人员咧，就帮佢哋讲少少咧，就系、其实咧，你当佢设定一个场景嘅时候，你唔单止系要考虑嘅历史真实，仲要咧第二样你要考虑嘅咧，就系话你有几多嘢可以做。如果你睇到点解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戏剧咧，中意用象征嘅方法。喂，佢只马咧就揾一支棍整块布咁就马嚟噶咯，或者揾支马鞭就表示马。佢点解用象征法？因为你冇料佢啊，唔通你真系带只马上去咩？后尾揾人扮马啦，系咪？前面整个马头扮只马啦，已经系进步咗。佢冇条件，仲有一个原因咧，佢要考虑观众嘅接受。观众就觉得你咧喺度聊天就要剥花生，佢唔理你唐朝宋朝噶啦。咁佢唯有就咁样安排，呢、这个就係观众接受。但呢个陷阱呢，绝非係导演编剧主动去制造，而係我哋成个社会嘅常识呢就係、咁。例如前嗰轮几年前有个狼爷榜，狼爷榜呢佢一个关键嘅情节呢就係、发生呢个造炮厂爆炸。喂，咁佢成套剧设定几时啊？魏晋南北朝。嗱，佢冇讲实，但系讲个大梁咧，就仿又系仲姓萧嘅添啊，仲系咁啊，系魏晋南北朝。咁我哋谂下，喂，火药最早都唐末先至做实验啫嘛，宋朝打仗攞嚟应用，你何来早几百年就有火药？但系剧情需要啊，大家接受啊。如果你冇呢个环节咧，佢就整唔低个太子啊嘛，因为嗰个剧里边啊， 喂，呢啲基本常识啊，你咩《三国演义》剧咧，即系讲放火箭啊，真系有火药噶，嗰时未有火药噶嘛，因为三国时候边有火药，因为佢啲聪明嗰啲箭系啊，火油淋啲嘢，搵啲布度射啲箭都射出去啫嘛，所以呢系基本常识。 如果个社会咧嗰、个常识嗰、个水平系提高，常识好难讲，冇绝对噶嘛，常识成个社会 要靠啲剧评人啦。剧评人要话俾啲观众听，话你呢啲系错嘅。 呢个咧就系、是、詹兄头先讲嗰个系好有价值嘅，即系话如果成个社会整体嗰个历史嘅嗰个认知吓，历、史认知啦，即系包括史实、史料嘅重视，同埋历史观嘅了解吓、即系历史嘅认知整体系提升嘅话咧。呢、这個歷史，呢、这個社會個文明程度係高啲嘅， 冇錯。 咁例如即係如果我哋知道我哋而家今日嘅各種各樣嘅食物係幾時由邊度傳嚟，即係嗰個過程嘅嗰、歷史生產咧、我哋就會尊重一路走過嚟嘅歷史咯。即係我哋知道原來中華民族。開始嚇係有啲咩嘢，跟住有啲咩嘢，跟住遇到一啲咩嘢嘅國際嘅交流，然後我哋引入咗一啲乜乜乜乜乜乜乜，咁呢種咁嘅歷史感咧，係令到我哋嗰、那個市民嘅嗰個質素咧係即係豐富嘅。 係。 咁所以即係製作人或者係戲劇人，如果喺創作嘅時候，喺製作嘅時候咧。引入埋呢個部分咧，呢個部分本身就係一種我哋叫做文化資源啊！即係而家講，即係入乜嘢都講市場學，但係文化資源本身咧，如果能夠喺個製作裏邊體現到咧，咁嗰個製作嘅價值就會高啲噶啦。 因為冇話指啊，盧偉力，因為我哋頭先講到後尾，始終你講歷史劇咧，我哋講話有個劇情需要。所謂劇情需要咧，就其實受依個咩係受市場主導。你嗰套劇咧本身要有很多人睇嘛，你一定要搞到佢能夠吸引性嘛。你好似以前香港人追嗰套劇叫《延禧攻略》，《延禧攻略》咧就講個小宮女魏璎珞啊點樣上位，但裏邊都好多嘢錯嘅。根本咧佢受寵咧係皇后死咗之後先受寵嘅，劇裏邊講其實死之前已經受寵，成係寵妃嘅啦。第二咧，你講個乾隆個皇后係個仔咧係被燒死嘅，但個歷史史實咧佢又係中咗天花，患咗天花症而死嘅。但患天花就唔夠 sensational， 唔夠燒死咁吸引人啦。咁啊話講個皇后咧係自殺死嘅，其實個皇后係病逝嘅。是因病而死的，你一秒问题要改编了，说他自己自杀， 咁變咗你就個吸引力大咗啦，即係全部、全部係由於，因為點解要無端端歷史咁樣要改動咧？就是、劇情需要， 所以咧一個標準去體現一個即係歷史劇嘅創作嘅水平咧，就係佢喺唔違背歷史嘅史實嘅前提下邊，令到佢有吸引力。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有塊好嘅肉。你咪整好嘅肉咯，但你要加鹽加醋嚇，咁嗰個就唔係肉嘅真味啊嘛。 打針啊，幫你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即係答翻阿詹兄頭先嗰個，即係話一個創作人、一個製作人，如果佢能夠唔違背歷史嘅史實，而令到嗰個劇情係有吸引力，咁呢個就係一個標準啦。咁當然啦，就係話點樣回到歷史嘅現場。點樣讓觀眾睇呢個戲嘅時候，都有一種進入歷史嘅嗰個感覺，沉思究竟即係歷史帶嚟我哋文明嘅一啲咩嘢嘅啟發咧？呢個係好有學問，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尊唔尊重歷史可以解決到嘅，呢個真係戲劇創作嘅 一個問題， 藝術 問題。 好，咁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陣，咁啊今日咧我哋詹益光老師。山金老人和盧偉力呢就講歷史劇的陷阱。 5226名患者离世，超过241,200人康复出院。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朝早在平安北道泰川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600公里，飞行高度大约60公里。南韩军方谴责北韩的行动对朝鲜半岛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发射活动。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表示，日本估计导弹飞行高度大约50公里，可能以不规则轨道飞行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已经通过北韩驻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得知今次发射并同盟国密切协商，同时重申美国对日韩的防御承诺。韩联社报道，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战斗群前日驶入南韩釜山港海军基地，准备同南韩海军举行联合军演。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个星期访问首尔，北韩可能发射导弹挑衅。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靠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井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受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的道路工程影响，而慢线受阻，龙尾排翻过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仁安医院。同时啦，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出口往龙翔道去荃湾的支路咧，都是受工程影响是封闭噶，所以而家一带车多，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翻。同埋由今日起啦，港铁东铁线部分的列车咧系会来往罗湖站。 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咁罗湖站咧亦都会局部开放至到今晚嘅七点。落马洲站咧就会仍然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学同埋中学嘅买书费咧，升幅咧显著高过同期嘅通胀。书商吴志华： 过往呢几年成本上涨得好紧要，包括系物流仓储啦、人手啦。 小学校长冯耀章： 课程咧系变化咗嘅，喺嗰啲书里边咧，无论可能数量啊，或者系出版嘅 items 啊，年年都唔同。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系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嘅雇员，会系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啲，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港台电视31全新音乐节目《港乐港乐》，第一集请嚟 J 风冯允谦大唱新歌之余，仲会分享在成长过程中怎样与广东歌结下不解之缘。 在加拿大长大，我第一次去认识音乐，其实就是认识广东歌，因为爸爸很喜欢听广东歌的，但他就会在香港工作，我有时就挂住他，我就在家里抄他的 cassette 带拿来听。 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翻嚟第二个小时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咧，我哋就响直播室里边有岑日飞山金老人，有詹益光老师同埋卢伟力。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历史剧的陷阱。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可以上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发表你哋嘅意见嘅。咁就我哋历史剧的陷阱咧。頭先我哋喺第一個小時咧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咁我哋可以講下具體嘅，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喺我哋過去嘅觀影或者係觀劇嘅經驗裏面，有冇乜嘢嘢都差唔多誤墮陷阱、誤墮塵網中嚇？ 因為好多嘢係啊，其實已經係積非成事。 係 你睇而家所有歷史劇，講古裝歷史劇，一定講話聖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嗰、那个系错嘅，个个都照讲。奉天承运皇帝诏，个读都读错，应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咁分嚟啦，唔系咁样分。奉天承运诏诏噏，咁第二咧读嗰个咧通常系太监读，其实应该系阴差读嘅。 系， 咁就已经即系已经积非成事，变咗照去啦。咁咧同埋嗰啲官服又系错嘅，全部。 嗯、 究竟我哋讲系左任定右任？孔子时期话微管仲，吴其披发左任，一定系后果，因为左搭右搭咗，全部冇人理。颜色又错嘅， 嗯， 譬如明清就冇人跟嘅，明清咧你话一品官咧就紫色嘅，二品官咧就叫做绯色，绯色就系 crimson red。 嗯、 紫红色，然后三品官就绿色，嗯、四品官咧就青色，即系你净系睇个颜色都冇人理嘅，全部就好似头先嗰一类咁嘅官服照去，咁啊呢啲系全部，同埋咧好多嘢啦，詹 Sir 就最清楚啦，就话有啲你就讲拍孝庄， 皇后孝庄皇后呢个 term 系死后先俾噶嘛，谥号嚟噶嘛。佢孝庄自己讲，我孝庄都系信佛嘅，咁啊乱嚟晒谱啦，变咗 未死就封咗自己先。 佢自己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叫孝庄，咁点话叫话我孝庄就都系信佛嘅？咁呢啲就原文基本嘅历史知识嗰啲编剧都冇嘅。 但系咧呢一种情况啊。其实咧，我以前睇诶一啲《睇明实录》咧，里边有一段故仔咧，好得意嘅，就系有一个咧，由一个偏远嘅县份啊，升官咧，升咗去京城啊，佢喺京城咧有机会见到皇帝。佢一见皇帝嘅时候咧，就卑职乜卑职乜。个皇帝话：你唔使你讲个名得嘅，唔使卑职，卑职嗰啲系戏剧嘅啫，戏剧先系咁样讲。你实际同皇帝对话咧，就好似平常咁，只不过咧。你是要注意那个有些语境意识呢你要谦恭要卑微一点。就不用下下用即是清人就喜欢奴才啦。名人呢就有些就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好像对上司一定要卑职乜卑职乜。其实好像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生活上不是这样。 进入了对话之后就是下 次。那你连历史就已经是这样啦何况我们现代人呢看回呢我们即人呢越到现代呢就背负嘅历史就越厚嘅，你所需要具备嘅知识就越多，所以咧，头先阿岑公咧所讲嘅情况，其实经常有出现。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好中意睇阿李汉祥啊所拍嘅嗰几套清宫嘅电影啊， 《清宫秘史》、《 瀛台泣血》、 《瀛台泣血》啊，《倾国倾城》啊，咁嗰几套咧就系李汉祥咧， 七十年代好重要嘅戏嚟。 嗰阵时咧，佢号称咧就系话佢系依足清宫嘅历史。谁知道咧，佢嗰个顾问啊，一个北京嘅故宫嘅嗰个清史专家叫朱家骏。朱家骏咧喺个戏一上画之后咧，就写咗篇文章，就大闹李汉祥违反史实。嗰个就净系。在那個五門朝見排隊的時候有一條警鞭即是清朝就是這樣的條警鞭就是一拉就啪一聲好像那個什麼、Dr. Jones Indiana Jones 有條鞭但是清朝的那個鞭一響啪一聲整個五門聽到就提醒那些去朝見的大臣大家的步伐要一致但是朱家俊就說李漢祥搞錯了方向不是這樣站的咁嗱，我作為一個觀眾，當時我係僆仔嚟嘅啫我睇之後咧，啊係，即係要留意一下啫，提高嗰個常識。但係從我哋而家嚟睇，如果佢成套戲嗰、那個戲已經係達到感人嘅效果，咁呢啲細節咧，好似又好多人就覺得放鬆啦，算啦，大多數人都唔識啊，真係。 作為一個歷史劇，就已經係達標啦，係咁嘅意思。 嗱，我想問阿盧偉力你又導演過布萊希特的沙膽大娘那你說沙膽大娘是不是算是歷史劇呢 它是根據歷史的一些狀況來寫但是它不是一個歷史劇 不是吧它反映當時期三十年戰爭那裡的社會狀況不是為什麼不是歷史不過它不是通過歷史人物 佢 虚构一个女士 背景，背景 咁你其实都系讲紧历史喎，即系用历史剧嚟写历史。 佢系 其实都几写实个，我觉得。 这一个虚构嘅人物， 系 嚟到将嗰页历史咁复杂嘅历史， 系咯， 天主教同基督教新教之间嘅矛盾斗争、那个反复去呈现出嚟。 所以我意思就系你唔讲历史人物咧，反而通过历史剧可以能够表述到历史。我覺得沙打男娘有依個咁樣嘅功效， 或者應該咁講咧，就係唔係歷史名人 係 可唔可以係歷史劇咧？呢個命題，因為咧呢度都涉及到即係歷史戲劇嘅觀點啊。其實以前希臘悲劇就係帝王將相先至可以係做悲劇英雄 劇中人啊， 所以響十。八世紀即係法國大革命之前咧，狄德羅啊，即係個思想家啦，佢亦都係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派 派即係主編啊。咁佢亦都係一個編劇嚟嘅，劇作家嚟嘅。佢就提倡一種咧，就叫做布爾喬亞戲劇 （Boussoisi drama）。咁即係正劇啦，即係我哋今日講 drama 就係正劇，亦做。 咁点解要布尔乔亚正剧呢？因为入得戏剧做主角嘅，唔一定要系贵族皇帝嘅，一个中产阶级普通人都应该可以做戏剧主角噶。咁其实佢呢个意义系好重大嘅，呢个系法国大革命嘅意义嚟噶嘛。法国大革命就要令到嗰啲第三等人可以成为社会嘅抉择阶层啊嘛。咁所以我哋讲紧咧就系话，唔系历史人物，但系系处理紧个历史背景嘅咧，都有作为历史剧嘅因素嘅。咁嗱，呢个系一个现代嘅，即系 modern time， 即系现代嘅观念嚟嘅。咁所以现代有一啲戏剧咧，佢唔系用历史人物做主角，佢用普通人。但是他渲染翻嗰页历史咧，咁嗰个难度，咧系高嘅，因为历史嘅大嘅运动，点样可以响普通人嘅人生里边体现到咧？因为如果你纯粹讲咗普通人咧，你只系借个历史背景啫，即系响历史背景发生嗰就唔，即系嗰个就唔能够叫做历史剧嘅。叫得做歷史劇嘅咧，我都有個信念咧，就係嗰個戲係關於嗰頁歷史嘅。不過我嘅主人翁唔係嗰頁歷史嘅，即係領銜人，係嗰頁歷史嘅旁邊嘅人咁解啫。咁呢個就真係好考功夫啊！好考功夫。 因為你依個有啲嘢咧，呢個問題又話歷史冇得可能講嘅。但是你在歷史劇嗰個空間度咧，其實可以臨構上一些情節，可以表現到個歷史人物的特色咧。譬如舉個例，頭先我講起英國嗰套電影、那個電視劇，講都督王朝。 係。 咁佢咧嗱，呢個劇情需要啦，佢要拍一個場面，講呢個亨利八世同佢嘅第二任皇后呢、這個 Anne Boleyn 嘅床上戏，嗱，依个床上戏肯定唔系历史，因为你冇嚟历史会写到佢话佢哋之间嘅床上嗰个情景噶嘛，呢啲肯定系虚构啦。咁但系问题是床上戏就系市场剧情需要， 历史一定有发生过床上戲， 但系冇一定冇记载， 历史就未必有记载， 可能记载你床上，咁你要发挥你嘅想象空间，究竟佢哋？作為劇情需要一段床上戲，係變咗你喺劇集裏邊咧會有吸引力。咁但你唔係純粹拍色情噶嘛，所以你喺我喺個床上，我覺得佢拍得好喎，因為佢係講亨利八世係要殘暴地對待佢啲女人，好一個好殘暴嘅君主。咁但依個第二任皇后 Anne 咧，亦都係一個好倔強嘅女子。佢係會出盡全力去爭取佢嘅權利，所以喺呢個床上戲度咧，佢係拍到呢個女人咧喺床上度咧係殘暴地回應翻呢個亨利八世嘅點樣啊？搲損佢個背脊，攣住佢條頸， 係 啊咁啦。嗱，依個就係嗱， 觀眾就中意睇啦， 係啊，觀眾中意睇，亦都係反映到一種兩種唔同嘅性格， 殘 暴對殘暴， 創作人利用歷史嘅空間進行創作。引入一啲當代嘅觀念， 係啊， 咁嗱呢個咧就 係 一個正確嘅態度嚟嘅， 係嘛？ 因為歷史係有好多空間嘅，咁甚至咧就係話，如果你識睇，你係可以睇到好多空間出嚟嘅。咁譬如我前幾年咧，即係創咗一個叫做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事嘅舞台劇啦，演出咗啦嚇。咁我就睇到咧好多好。有趣嘅，即係涉及周恩來嘅 細節啊， 同毛澤東之間嘅一啲細節，即係響建國之後咧，就第一場嘅文藝嘅批評運動啊，就係涉及一套電影叫《武訓傳》嘅，即係毛澤東就係寫出一個評論，電影影評評論就係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即係當時都仲係討論啫嚇，但係就引起好大嘅即係燒聲效果，就令到即係跟住嗰一年咧係冇人敢拍劇情片啦。即係中國啱啱建國初年咧，有一年係唔拍劇情片。 咁呢件事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年青嘅時候讀咧，就係淨係睇成為係一個文藝思潮啊、文藝嘅活動。但係到我寫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就明白曬，原來係當年毛澤東已經通過呢件事咧，係話俾周恩來聽，我睇住你噶。你唔好亂嚟啊！即係咁樣意思，因為原來冇份轉呢件事咧，係三十年代開始喺中國民國嘅時候咧，係成為一個社會嘅共識，認為一個清朝末年嘅乞衣可以做咁嘅義舉，係我哋即係國民嘅榜樣啊！一個乞衣成為國民嘅榜樣，於是當時有個陶之衡一個教育家咧。就將呢件事咧就請一個導演叫孫瑜一個導演咧、就係你可唔可以拍成電影啊咁？咁抗戰勝利之後，孫瑜咧就即係去開始籌組拍呢個電影啦。拍拍下唔夠錢，咁唔夠錢咧，即係當時就輾轉揾咗一啲人咧，就聯絡上周恩來嗰條線啊，即係周恩來係地下共產黨地下運作啦嚇。即係南方局咁樣，咁將來咧就將佢介紹俾宋慶齡，於是就通過宋慶齡嗰個基金會，因為宋慶齡係有個兒童福利基金會噶嘛，就由宋慶齡基金會咧就資助佢拍埋嗰半，咁所以咧呢、這個武訓轉響49年就能夠繼續拍，差唔多去到解放啦。就差不多拍完了、啊、即是50年初就拍完了。拍完之后在中南海放映，朱德啊、刘少奇啊，即当然周恩来啊那些百几个高级的干、部看完之后拍烂手掌。好啊，因为连一个乞衣都能够为民族的教育做出咁重大的贡献，咁即系任何人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啦，就系、是、恰恰好，因为咁多人支持毛泽东，一听到吓、江青去报料，即刻揾呢套片嚟睇咗两次，睇完两次之后打个电话俾周恩来，呢套电影我啱啱睇完，有啲问题。咁但係佢未諗到咩問題，之後諗到啦，咁就話呢套電影係投降主義。咁嗱，咁即係呢個係我係最近呢十年八載通過研究出嚟嘅。但係喺我年青嘅時候咧，我冇呢個認知嘅，因為我年青嘅時候，我係想像唔到建國初年毛澤東已經係諗住要。好似即係黑社會咁樣咧，要做低身邊嗰啲兄弟，即係所以劉少奇喺文革又唔掂嚇，彭德懷嗰啲固然唔掂，但係一早已經同周恩來講咗，你醒定啲啊細佬，即係咁樣嘅，即係我恍然大悟啊！咁即係話，即係對於一啲歷史嘅舉動嘅嗰個思考本身，即係其實。我哋後來嘅人咧，係會可以揾到好多想像嘅空間，而啲想像空間咧係有史料做基礎嘅咧，咁我哋就可以進行創作啦。咁我根據咁樣嘅認知咧，咁我就將即係建國之後周恩來面對嘅好大嘅困境啊，即係一方面就係佢知道喺佢上邊嘅毛澤東其實係睇住佢嘅。但是民族又啱啱建国，佢要为成个民族嘅兴盛做出努力，咁点算咧？即系呢个就系我设定嗰个人物嘅嗰个原因。 我系想叉开一笔咧，头先卢生咧讲嗰个，即系周恩来二三事嗰度咧，佢带出咗好多创作者咧本身对个历史有嘅诠释啦。但系头先你之前讲到咧，就系话嗰、那个历史剧啊，我哋可以随便揾一个人，呢、這个人咧，佢可以反映个历史咧，其实呢个都系历史剧， 即係由呢一度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從十九世紀開始咧，我哋人類嘅歷史啊。當然呢個地球上咧，唔同嘅國家咧，唔同嘅地區咧，佢進度有快有慢，其實就係人嘅解放啊嘛。 係啊， 即係話咧，古希臘嘅時代咧，帝王將相先至可以成為劇中人。即使到後來咧，好長嘅時間咧，我哋都係中意睇嗰啲有名有姓嘅名人嘅。但係到十九世紀咧，就唔係啦，人係解放啦。這個解放咧，我哋中國未解放。其實頭先你講嗰個啊武訓傳咧。其实是我哋中国嘅，你揾一个乞衣嚟到做主角啦。如果冇陶行知咧，冇份做好多嘢咧，其实历史上好多呢类人系冇人知嘅。但系咧，经过陶行知之后咧，呢、这个小人物都知啊。但系我哋都仍然未曾去到啊，随便揾一个人，如果佢能够反映历史咧，我哋都可以写佢。我哋其实未去到，但系欧洲已经去到啦。咁欧洲佢点样去到咧？就佢嗰个时代咧，任何人物，譬如巴尔扎克写嗰个人间喜剧咧。佢就喺个社会上揾咗200个人，佢想写200个人，最后佢冇时间写50几个。咁即系普罗大众可以反映历史。咁呢个其实就系人嘅解放嘛，每一个个人嘅地位都提升。呢个系十九世纪嘅成个人类思潮嘅发展。人类要走落去咧，其实下一步咧，你睇到现代嗰个戏剧咧，其实系唔止人类。我哋而家有比较流行嘅就是为妇女平反。多啲婦女女性主義嘅嗰啲咁樣嘅話題，任何嘅女性咧，其實喺長久人類歷史裏邊咧，女性都係受壓迫嘅。咁而家嘅戲劇又好，文學作品又好，為女性講話多咗。但係下一步咧，我信得過咧，我哋人類應該進步到咧，為所有動物說話。其實而家個環保思想啊，保嗰啲生物嗰、那個嗰、那個維護咧，其實就係咁樣發展嘅。呢個人類文明往下發展內。是应该走 吓，嗯，而家甚至开始出现一种叫后人类剧场啊， 嗯， 即系人类之后仲有啲咩可能性咧？嗱，譬如头先讲紧嘅动物啦，或者系机械人，机械人如果人工智能嘅发展去到一个地步咧，机械人或者机械嘅生命系咪一个生命咧？佢有冇思想感情咧？如果佢有思想感情嘅话，佢哋嘅即系 佢哋嘅故事值得 寫故事本身就有得发展啊嘛。咁喺呢个问题上面咧，就好值得探讨嘅。咁但系咧，我哋又休息一阵，翻嚟咧就继续同大家讲东讲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系历史剧的陷阱。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你嘅意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风雨飘摇的外围经济状况，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体，势必多方面受到影响。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和证券市场，将跟随外围市场变化持续波动，资产价格受压。陈茂波在网志又说，入境防疫要求明天起放宽，包括取消入境人士的酒店检疫安排，改为0+3的规定，希望在有效管控疫情下，让社会和经济有最大的恢复空间，亦让香港能够联通世界，保持竞争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更必须积极配合防疫要求，同时亦要加速做好复常的各项准备，以便在迈向后疫情阶段时，能够捕捉经济恢复带来的机遇。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随着本港将放宽检疫措施， 預計大批市民會出外旅遊，入境本港旅客亦會增加，擔心會由外地帶入流感病毒，令本港個案大增，建議醫護人員和幼兒及長者接種流感疫苗。孔凡毅說，隨著外國戴口罩的規定放寬，例如英國等地的流感個案已經回升，令本港輸入個案機會增加。他說，本港市民由於戴口罩和其他措施，令不少幼童近兩三年沒有接觸過流感病毒，如果他們感染流感，重症機會將增加。他說，由於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高，和有三分二人口曾經感染，反而流感接種率低，冬季爆發機會和影響會較新冠病毒更高。身兼防止虐待兒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鄭慧芬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去年經入院時發現的懷疑虐兒個案較前年增加大約四至五成。他引述當局有關數字指出，去年錄得的虐兒個案大約有1360宗，當中超過四成涉及身體虐待，其次是性虐待。他提到疫情下青少年在網上受性誘騙個案多了大約四成。鄭慧芬說，醫院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後會向家長了解情況，然後透過召開跨專業會議再定性是否屬於高危個案，同時會制定福利計劃提供保護，以支援有關家庭，以免出現虐兒情況。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60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59宗確診和601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的本土確診個案中，貴州86宗，四川40宗，黑龍江11宗。新增的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寧夏171宗，黑龍江163宗，西藏103宗。內地累計超過249,300人確診，5,226名患者離世，超過241,2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一龙尾在收费广场，因为受到这个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油站的道路工程影响多车，还有现在慢线受阻。而狮子山隧道九龙出口往农场道往荃湾方向的支路都是受道路工程影响是封闭的。而砵蘭街咧就有個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啦，去旺角方向跟文明里部分行車線受阻。最後提提揸緊車嘅朋友，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葵涌道去呈祥道行人隧道去觀塘、元朗公路博愛之路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如都是俾钱啦。 俾咩俾？唔俾得，关咗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啱啱拉咗嘅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系喺成个绿藤黑恶势力嘅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 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讲历史剧的陷阱。咁啊，响直播室里边有岑日飞山金老人，有詹益光老师，同埋我卢伟力。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好似已经接通咗第一个电话啦。朱先生， 三位主持，咁样。 朱先生， 好， 系三位主持，我想讲下咧，就个人认为咧，历史剧咧， 咦，听唔到喎、 啊？个人认为咧， 哦， 呢个历史剧 可能我哋技术上有啲问题，咁我哋咧就等一等技术员。而家我哋继续讲一讲我哋嘅题目吓，历史剧的陷阱。咁我哋喂，朱先生，系朱先生，有啦， 收主持。个人认为咧，就历史剧咧就转历史嘅空子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咁？咁大家好熟悉嘅元武门之变啦，咁咧就呢个李世民咧就杀咗佢个两个兄长咧，建成同元吉咧就登位啦。咁咧就但系历史上冇明文规定边个杀嘅喎。咁咧就有本小说叫做《雪堂全传》啦。咁咧佢就话咧就系、是、李世民其实嗰两员大将，一个秦琼，一个尉迟恭，就一个杀死建成，一个杀死元吉咁样嘅。咁我个人认为咧。就歷史劇的作者啊，即係多即係應該都會參考下呢啲即係小説啦，咁樣嚟創作啦。咁所以咧就咁樣嚟吸引觀眾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歷史劇咧就係轉歷史嘅空子，即係將嗰啲歷史上冇明文規定嘅人咧，佢就喺度做文章啦，咁嚟吸引觀眾咯。 係。 咁幾位點睇法咧？ 好，咁啊，詹老师讲啦， 朱先生咧，即系好细心啊，睇戏剧啦。咁啊，因为元武门之变咧，戏剧又好，电影又好咧，多次改编。咁啊，改编咧就七零八落噶啦。即系如果你系要从嗰个历史咧一咧就要对号嘅话咧，恐怕咧你一而再，再而三都要失望啦，系嘛？即使系唐代历史自己咧，唐太宗啊，对于自己元武门之变咧。佢亦都係有意去隱瞞嘅，啊！佢去盡量揭發咧，建成元吉咧種種嘅惡行，啊！然後咧就證明自己嘅政變咧係合理嘅，嚇！咁所以咧，編劇嘅人咧，我個人覺得咧，編劇嘅人咧，佢重要就係想到底佢係肯定啊太宗啊，定係否定佢咧？從佢嘅事功嚟睇咧。好难否定唐太宗嘅，咁所以咧，佢写《元武门之变》咧，只不过系重啲去批判啊唐太宗，定系轻啲呢个差别。咁实际上咧，个戏剧嘅宗旨咧，应该系我哋最关心嘅地方先啦。 因为我哋讲到后尾咧，历史剧本来咧就系讲明系虚构，摆明嗰、那个资格、那个权利。 可以有虛構成分，但係咧講到歷史咧，其實老實講，歷史本身咧都未必係真，通常都係假作真時真亦假，即係假假真真嘅所謂歷史。因為歷史好多情其我講各代嘅咩元史啊、明史，所以都係官修嘅。一定有官修嘅歷史咧，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定講好嘢，唔講衰嘢。好多真正嘅事蹟係埋沒咗嘅。咁再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咧，就話頭先你講唐太宗嘅問題之類咧，就話即使話你史實俱在啊，點樣評價法，其實都人言殊。你舉個例，譬如話好似而家我哋講歷史劇講誒有個成拍《大秦帝國》後嚟《大秦賦》啊，咁啊如何評價秦始皇？咁已经有话，历史上咧传统以嚟，秦始皇系一个暴君。咁但系近来又话，譬如毛泽东都认为洪秋又好嘢嚟噶，值得歌颂噶，值得肯定噶，又唔同咗。咁变咗咧，就从咗一个人物，你点样评价佢咧？这个就变咗系历史里边咧，有两个观点啊。甚至去到咧再早朝，而家都冇人肯定就点样啊？就呢个系商朝嘅纣王。纣王咧嚟我哋嘅成四五千年，喂，你点样讲个纣王嘅历史？但系成日问题就被佢攞到最近嗰点，就孔子嘅弟子啊，呢、这个系子贡就同阿孔子讲，佢话纣之不善啊，未如是之甚也，唔系去到咁夸话，因为周朝一定要抹黑佢， 冇错。 系 嘛？嗰、那个孟子都讲咧，尽信书就不如无书。 我写书经，唔系 佢书经吓，佢书经 即系历史。 系因为咧有呢、這个阿木世啊，武王佛纣啊个木世咧都系收喺书经嘅。咁啊书经里边唔使讲啦，一定系闹到呢个纣王咧呢样又唔啱，嗰样又唔得。但系喺民国时代，顾颉刚就直情写篇文章，佢话。你武王佛咒啊，里面虚构啊、虚假嘅成分、不合理嘅成分，譬如你流血飘舞，佢武王佛咒啊几万人啫嘛，阿纣王就七十万大军，喂咁悬殊嘅，都俾阿武王咧系击溃，咁呢啲肯定啦，我哋知道写历史嘅人就系成王败寇，成嗰个王咧就神圣嘅。拜嗰個扣咧，一定咧就好不堪。咁我哋如果知道咧，讀過歷史咧，我哋都去懂得有呢一種咁樣嘅判別嘅咁樣嘅思想，有個心理準備，唔好咁單純，好似細路哥咁咧，以為乜嘢嘢咧就非黑即白，一定唔 係 咁。 因為佢個歷史本身啊，而家你讀嘅問題就首先要抹黑你。因为纣王咧唔系叫阿纣咁啊，叫个帝辛啊嘛， 冇错。 咁就纣字咧喺当时嚟，其实喺周朝嚟讲，纣字系坏蛋嘅意思，即系问我俾个坏蛋嘅标签俾你，呢个系大坏蛋嚟嘅。咁啊问题就见到个名咧就知道系衰人啦，即系呢个系用心嘅， 有政治意图喺度， 有政治意图喺度嘅，抹黑你， 冇错啦， 系嘛。 咁其实咧，我哋又睇咧严肃嘅嗰啲编剧家咧。本身咧就好似头先阿卢生示范咗啦，即系你就系 姚克咁啊， 你要为阿周恩来咧讲翻啲真话咧，对个历史研究咧一定系好认真。 唔系因为咧就 姚克都系咁样嘅，郭沫若又系咁样。 误区我系经常接近嘅，因为近呢十几二十年咧，我就系教咗大量嘅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啊，嚟香港留学，即系跟我写剧本嘅。咁佢哋都係一個一個好真實、有思想感情、有嘅青年男女，佢哋都思考緊民族命運嘅。其實，咁於是我就諗一個問題，就係咪凡係某一個組織入面嘅所有人都係有問題嘅，或者都係冇問題嘅？即係咪咁樣睇嘅？咁當我係。因为譬如有个学生，佢同我讲，佢个剧本讲佢阿爷，佢阿爷咧系五十年党龄嘅共产党员，咁佢就话，但系佢阿爷咧就已经系冇交咗党费二十几年啦，自从某件事之后，但系最近呢一两年咧，因为佢党龄五十咧就系好备受尊重，佢又要去揾翻自己嗰个真实嘅嗰个档案，即系话佢阿爷好矛盾。一方面咧，佢已經冇交黨費廿幾年；但第二方面咧，佢又好重視自己五十年黨齡嘅呢一樣嘢。咁於是佢阿爺係代表一啲咩嘅心態咧？ 咁我即係佢呢個個案提供俾我，我就去思考。所以即係點樣去睇出歷史嘅好複雜嘅真實？我哋先能夠即係可以定準啲，即係我哋嗰個文化發展嘅方向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即係我覺得即係通過我嘅具體嘅教學裏面咧體會到。咁所以我喺寫劇本嘅時候咧，我都嘗試去揾出一啲。頭先阿朱生講嚇歷史嘅空位啊，即係就唔係轉歷史嘅空檔， 轉空子， 轉空子， 找空間， 找空間啊，係啦。咁但係咧，頭先阿詹生提到嗰個問題咧，我又思考一下，啱啱就係其實係有嘅，原來普通人都有承載歷史嘅嗰個狀態嘅嗰、那個即係份量嘅。譬如布萊希特咧，又係。他寫的那個戲呢叫做《第三帝國的苦難與恐懼》。第三帝國我們知道呢就是希特拉上台之後。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就成個、猶太民族在德國呢是被壓抑的。科學家被壓抑的。所以呢他就用了二十多段不同的狀態的人的生活他們的恐懼他們的苦難。嚟到去呈現第三帝國嘅狀態，咁佢寫嘅時候咧，就係、是、大概喺40年代初寫，即係佢已經係流亡緊噶啦，即係布萊希特，即係喺希特拉上台之後嘅第二日，嚇、啊、佢就離開德國啦，啊咁啊流亡。咁當年佢寫嘅第三帝國嘅苦難同埋即係恐懼咧，係佢當年嘅質感寫咗。 是 但今日我哋通过睇佢呢个戏咧，就能够明白体会到当年嘅历史状态。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头先啱啱都讲话，今日嘅新闻系昨日嘅历史，啊唔系昨日嘅新闻系今日嘅历史。咁所以布莱希特当年嘅 新闻 写实嘅一个戏剧。虽然是虚构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但它承载了真实的历史的恐惧和苦难。所以我们今天看布莱希特的戏是能够理解那个时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叫做虚构的现实主义的那个问题。 Figurative realism, 虚构真 实。我呢就看一个早前不久內地一個劇咧，我真係睇咗好少啫。不過我睇咗佢哋啲討論咧，就係、是、一個叫蘇東坡嘅電視劇，一個連續劇。咁佢嗰個編劇家咧，佢有一句話咧，幾我覺得幾有參考意作用。佢就話咧，你編一個歷史劇要大事不虛，就小事不虛。咁、佢就係講蘇東坡啦。係啊，佢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咧嗰、那個編劇自己。就是一个学者来的，他亦都是研究是苏东坡的。所以呢他手上呢他就掌握了很多有关苏东坡的史料，亦都有很多呢南宋以来苏东坡死后啦，苏东坡北宋人，苏东坡死了之后南宋一路呢去到明清呢，苏东坡的传说很多啦，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和佛印呢就在那里斗嘴的古仔。咁、那、嗰个编剧佢知道有好多唔系真嘅，但系佢喺嗰个连续剧里边咧，佢都会加落去嘅。咁佢就用呢个原则啦，大事 大事不虚， 小事 唔可以假， 不必虚。 系啦， 咁样 呢个都系我觉得可取嘅原则嚟。我好有兴趣苏东坡啊，即系我希望 我都系好有兴趣， 将来有机会都写一个到苏东坡咁。 我哋两位嚟我夜晚嘅节目讲一次苏东坡。 啊，呢个真系有趣啊，苏东坡好有趣。 今日咧，其实系鲁迅嘅诞辰。 哦，今日啊， 系啊， 我哋应该为呢位前辈咧吓，真系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呢个系近代最伟大嘅作家之一啦吓。 咁但系即系嗱，譬如讲开又讲咧，即、就、系、是、电视剧里边大事不虚，小事不虚咧，但系不虚得嚟咧。其實都要有啲原則嘅， 冇錯冇錯。 嗰、原則咧就係要符合嗰個人物嘅性格， 嗯、 即係嗰人物嘅性格，你喺你呢個戲裏邊嘅塑造，佢係比較譬如話係豪放啲嘅， 係 咁所以咧，佢有一啲嘢咧，佢係比較豪放去處理，但係佢有陣時亦都可能係會有一啲人生嘅好深刻嘅體悟嘅喎、哦，譬如蘇東坡。佢俾人扁，最後扁到去海南島，咁佢都有好難堪嘅時候噶嘛。 絕對。 咁佢點樣處理嗰個難堪咧？嚇，咁、啊、譬如佢話咩夜飲東坡醉復醒，嚇、啊、醒來已是三更。咁啊敲門入邊都唔應。 敲門都不應 啊！然後就聽到啲 聽鋼聲。 唔係啊，佢然後聽到嗰啲書童啊避寒聲。 係啊。 咁，唉，佢都費事嘈醒佢哋啦。咁啊，然後就企喺嗰度。咁啊，唉，聽日我明朝散發六秒周啦，咁樣。咁我睇到呢度咧，咁我突然間明白，哇！當時蘇東坡都好窮噶咯，窮到喺門口都聽到個即係書童啊童子嘅避寒聲。即係好近距離啦，嚇、啊！即係我哋而家所 門好薄啊， 門口好薄同埋好細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住一間大屋大宅嚇、啊，就唔會聽到避寒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嗰種辛酸嘅種感覺咧，響呢一句裏邊啊，我突然之間就明白。但係佢都唔會嘈醒，唔、啊、會嘈醒個童子喎。咁所以。所以即系话诗词，虽然佢有一啲所谓叫做即系好多规则嘅限制，但系佢就系呢句五个字，即系听到童子嘅避寒，就明白佢嗰个生活嘅苦况。 冇、嗯、错， 真实下嗰面啦。 不过呢家我哋唔好讲苏东坡啦，我哋又翻去戏剧啦，因为嗰个内地拍嘅苏东坡咧，就即系冇话认真去由头睇到尾嘅，唔知佢。不虚同不屈咧，佢个比重系几多？有时作家咧，佢一厢情愿，但系你唔知道个评论系点睇你噶嘛？ 嗯、 即系都铎王朝，佢话85%，佢就系写实啦。啊，偏偏个盔甲佢唔写实，系嘛？咁佢就俾人咧，即系可以话咧批评到体无完肤、 嗯。 当年啊，李汉祥咧亦系如此。李汉祥咧睇完啊朱家骏嘅文章咧，啊佢就好。好即係淡薄啊！佢就你講任你講。朱家俊篇文章咧，我就記得喺唔知邊本雜誌啊，連載咗兩次上下兩篇，好多嘢批評嘅，講到咧佢即係一無是處嘅啊。咁實際上朱家俊咧就係、是、受身嘅嗰套戲《瀛台泣血》啊，《傾國傾城》啊，嗰幾套戲嘅嗰個顧問嚟嘅。 是的，如果你即是一个顾问，你应该在个戏开始之前就已经提点了，是吧？所以呢，这里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我们不是那么知道的人和人 的内幕，是吧？ 因为这些内幕呢，这些是很难考证的。刚才卢伟你讲鲁迅，你知鲁迅呢，就是始终的生平有件悬案，就究竟他有没有装过弟妇冲凉这件事。有記載，但係即以前中文大學嘅教授專門有依個咁嘅研究，即係話究竟魯迅，但係喺魯迅喺成為偶像之前咧，依啲事係唔可以出現嘅。所以佢嘅結論咧就話，就算裝個弟婦沖涼咧，都不足為奇，但亦都無可厚非。 不過可能係誤會嘅噃，因為兩兄弟不和咧，同佢嗰個弟婦好有關，因為佢弟婦唔係中國人嚟。 係啊，日本人啊。 咁仲有咧，就阿魯迅因為要招呼佢細佬一齊住咧，間屋間開咗咧，佢就係即係好似揾啲簾幕間開，就即係兩邊大家一人一半，咁嘅地方好擠迫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出現咗啲誤會。 係啊， 唔好意思，啱啱佢就衝入去。佢就喺度冲紧凉，可能系咁啊！呢、這个我哋 好多可能性，不过就唔需要介，即系唔需要咁执着。 呢个真系小节嚟嘅，再至于鲁迅嚟讲咧，呢一啲真系老实讲瑕不掩瑜啊！我觉得 好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历史剧的陷阱咧，都好多嘢可以讲，仲未讲晒。咁啊，希望有一日咧，我哋咧继续再讲相关嘅题目。咁咧就我哋要讲一讲啦，就星期一晚咧就广东广西就系刘介梅事件和统购统销啊，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梦红吓同我哋讲。咁而家咧我哋就听一听泳儿同我哋唱嘅一首歌曲 荆棘海啊！好，今日广东广西讲到呢度，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梦越痴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就叫我归来，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